第39集，胭脂。 薛将军三代忠良。三代忠良是个什么概念？意味着他们家族的延续比皇位还要有保障，意味着他们家中每一代都有将领式的人才，还意味着百姓熟悉他们，兵马熟悉他们。好名声越演越烈，忠良之名遍贯军中，对外来说是何其高的荣耀，对内来说就是一把镰刀。薛远封是封在三代忠良的基础上，是封在他爹的卑躬屈膝上，是封在他的带兵领将上，是封在手上无数的鲜血人命上。一个三代忠良家的将军对皇帝怎么尊重，皇帝也不会因此而放松对他警惕。三代开国就有的将军真是铁打的薛家。薛远狂，狂得将军的尊重，狂得将军的卑躬屈膝都有了意义。 因为你生怕朕罚了你的儿子，因为你生怕你的儿子连累了你的全家，三代忠良好名声不能随便杀，杀了就是寒了心，还得遗臭万年。薛远好才能啊，傲就傲吧，封起来总比城府深沉的好。 自古以来的明君大多有容人的度量。顾元白自然知道薛府在想什么，他也没有逼着忠良去死的想法，而恰好薛远的封每次都点在了那个底线之上。顾元白原本就想让书中的主角接替他的遗志，打造出一个海晏河清的大横，他还可以反向利用薛远对他的不公，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来制约薛将军和以后的薛远，甚至可以让全天下的将士看一看如今的圣上是多么的大度。但是顾元白还真挺烦薛远的，他从薛远手中接过玉佩，而对面光天化日之下行苟且之事的男女见着自己被发现了之后就想要逃走。 将那小子捉住送到住持那里。 侍卫们听令而动，一阵风似的跳过溪流往对面而去。探出头的男人吓了一跳，起身就想逃，结果动作慢了一步，直接被赶过来的侍卫们生擒住了。 你们干什么？ 男人挣扎之间手头的红肚兜都掉了。 这里是城堡寺，我是城堡寺的俗家弟子，你们怎么还乱抓人？ 侍卫们的唇紧闭，眉头紧皱，拽着人就走。至于那个女子，给她留下一件衣服蔽体，已经再仁义不过了。顾元白在河对面就听到了这人的叫喊，等人拖过来一看，发现这银僧还有着一副清清朗朗的长相。他开口问道： 你是城堡寺的俗家弟子？ 男人被压着跪下，知晓能进出城堡寺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乖乖不挣扎了，只是苦着脸道： 小人修行还未到要受戒的份上，即便是男欢女爱也没犯了律法，大人明鉴，小人在寺庙之中苦苦过了两月有余，如今实在忍不住了，就忍不住。大家都是男人，成天对着丧着脸的和尚实在是看不下去。 都是男人，顾元白当然知道他的感觉，本来还没生气的，现在都有些嫉妒了。 看看看看，一个俗家弟子半个和尚都比朕还要爽。 顾元白不怎么爽地说道： 即便你是俗家弟子，也应该知道这是城堡寺，如此玷污佛家圣地，你也算是俗家弟子？ 大人，如果城堡寺真的是佛家圣地，那么小的自然不敢这么做。 何意？ 大人不必多想，小人的意思是城堡寺中和尚多多，吃的素斋油水也多多，诸多和尚吃的那叫一个肚饱溜圆，他们都能沾荤油了，小人这个俗家弟子就更大胆了。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看样子这城堡寺已经富得流油了。好，挺好。 男人好奇地看着他，又打量了一下顾元白身后的一群侍卫，最后又重新将视线放在了顾元白身上。他打量的小心，最后露出了一个稍显紧张的神情。 你是谁家的孩子？ 小人家父京西张氏。 哦，那你怎么到城堡寺 成为俗家弟子了。 江南余氏、淮南吕氏、河南杨氏、京西张氏，这四家均是天下大商，大到能同皇室做生意的商户。其中淮南就靠近京湖南地区，江南余氏和淮南吕氏正是顾元白打算利用敌人的手踏平的豪强之一。顾元白可以容忍商户，他甚至期待更多守本分的商户出现，好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他不能容忍商户和地方官勾结。什么叫豪强？有着威胁到政府统治力量的人就是豪强。秦汉以来的豪强士族在科举制之后才有所减弱，但在秦汉时期，土地兼并，人口殷富，士族豪强甚至将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规划到自己的范围之内，然后得以世袭成为家族。他们做商就做商，但偏偏想要权力，想要勾结官，官商勾结之后，官商都成了豪强。河南杨氏谨小慎微，京西张氏离皇城不远，在皇帝眼皮底下做事也是规规矩矩，这样的商户才是顾元白喜欢的商户。只是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里遇见了一个张氏的人。此时太阳当空，薛远瞧着顾元白的脸都晒红了，特别体贴地说道： 不如找出凉亭慢慢谈。 他一说话，跪地的男子就朝他看去，神色一愣，脱口而出道： 薛大公子。 薛远挑眉，似笑非笑地朝他看去。跪地的男子瞬息之间就想通了，他的呼吸陡然间粗重了起来，又忐忑又激动地偷偷抬眼看着顾元白，猛地咽了咽口水，张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不敢说。他上身还光着，身上还有抓痕和树叶划出的红痕，这副表情看着小皇帝很难让人不生起某种误会。 放肆！ 草民张好，拜见圣上。 不穿衣服拜见圣上。 这 张豪脸上一红，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正好此时去前方探路的侍卫回来了： 圣上，前方就有一处凉亭，臣还见到了晚太妃派过来的人，他通禀晚太妃有了眷色，已经提前下山回庄了。 走吧。 顾元白点头颔首，跟着侍卫往凉亭处走去，薛远跟在最后，他的手搭在张好的脖子上，张好战战兢兢，显得很怕他的模样。 你喜欢女人？ 薛大公子，小人只喜欢女人。您别当我奸了，我害怕。 你碰过的女人多吗？ 小人就是因为太过好色，才被家父赶到城堡寺修行的。 哦，你瞧瞧小皇帝那唇色，是不是像没有吃过女人胭脂的模样？ 小人不知道，小人没看见。 薛远笑眯眯地放开了他，也不说什么，上前两步追到了小皇帝身边。张好松了一口气，抚着被吓得砰砰跳的心脏缓缓气。 我不敢说圣上，但这薛大公子的面相上浓眉高鼻，人长得又高又大，精力必定十分强盛。何况这么久了，也从未听闻薛大公子有什么红颜知己、春闺美人，一直沉迷于练兵打仗。这样精力旺盛的长相，竟然还没有女人，这要是有了女人之后，得有多可怕呀！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